我们是真的爱自己的话，就不会造恶业，那就会去修波罗蜜。尊重自己，尊重别人，然后有清净的爱，那就是这个是爱自己，所以修波罗蜜，因为有这个我。那可是和尚又开示到说，佛教是讲我，那怎么样说清净的爱是用无我的爱？那如果没有我的话，那怎么样去可能是这个爱这个无我，然后修波罗蜜？ 无我就是我就是无我，一定要自己体会，那你就没有问题。 所以你和尚说那个我跟无我是 无我就是我就是无我。佛还是来了解佛法需要我的概念，如果没有我的概念，那就没有你叫什么名字？ 敏智固 啊。那没有那你我怎么称呼你？ 敏智固。 那好，那怎么会有称呼如果没有我？ 可是敏智固 我是有，不过在世俗地就有。在 什么有？在什么？你说在世俗地？ 世俗地有，世俗地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不了解世俗地，不能够了解法。 所以圣义地是无我，世俗地是 佛，因为他了解究竟法，所以他不执着世俗地，世俗地就是空。我就是空。 我是空。那空是什么呢？ 空是什么？一定要体会是什么，来会很清楚。空就是空有很多很多方面，不能够说是这个，不能够说是那个，空就是很多种空，内空、外空、究竟空、面对空、方便的空，很多很多种空，哪一个空你要知道？ 就是关于我是空的那个空。 无我空也是有，无我空也是有。无我空叫做什么叫做？因为你了解缘起，所以你了解所有的法没有我。我的意思，为什么我会出现？因为有贪欲，没有贪欲那就没有我。我是从执着来的。那你如果你爱自己，那你就要减少你的执着，所以你减少你的我。如果你没有执着，你就没有我，那就空。 那无我是不是执着呢？ 无我是方便。 方便。 所有的法都是方便来让你了解究竟法，究竟法是超越明尘，你要自己体会才会知道。 所以我就是无我，无我就是我。 也不是。 您不是刚刚这样子讲吗？ 临时的是来让你了解一些道理。无我我都是明尘。我们需要名称来了解一些道理，没有名称什么都不会了解。 所以我还不是我，我我也不是我， 什么都不是， 什么都不是。 那你要自己用功体会这个境界，超越概念的境界。所以你不能够在无我，你不能够加什么，你不能够拿什么，所以是无我。 那就讲到我们打坐好了，就是 现在我们的 一 个go 看别的问题。你要好好学无我。 还不是很清楚。好，这个问题很好，可以利益很多专家。是，请问常师，心中默念自心常的时机，所言这时机华的次第，有时会乱掉，这样可以吗？是否这时机一定要严格的按它的次第来念？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。我们学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对佛法有信仰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学佛法，真的学佛法。如果没有信仰，不能够真的学佛法。因为我们有管理佛法信仰，我们也有管理佛信仰，因为佛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佛。佛教法它是用佛陀的智慧，佛陀的智慧也都有次第。佛陀的厉害是在他所讲法的次第，也在他所用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法，都是代表他的智慧。所以这个修自性观的师居他们的次第，也是代表佛陀的智慧。所有的以前的修行人都有修依照这个次第，他们没有乱。现在如果此地有乱，就是因为心有乱，心不乱呢，也此地没有乱。不过此地只是方便来了解一些。如果我们已经有深入自性观的境界，我们不需要那些时机。时机就是来深入自心的境界。如果我们已经有自心的境界，不需要念时机。你马上能够念你的自心定的境界呢，它就马上出现。这个时地是时机，是准备你的定的境界，也准备你那个定的境界的三个，我们已经有说明三个阶段。真的自性观就是三波智，是为四方一切众生，这个才是真的自性观的修行，自性的无量心。那个时候修行人怎么修，他是我们未来要说明，他是是为一切众生，为十二个所缘，十二个所缘出现在十方向里面，在十方向里面十二个所缘，它是用四个缘，结果四百八十次它能够入定出定入定出定，每次有别的境界，那一定要所缘改变，一定要出定，不然不能够改变。因为它一直在该入定出定入定出定入定出定入定出定，他的心变成很软和。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，如果你修480次入定出定，你乱了你的次第，那怎么你能够修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的次第要很清楚才能够这样修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次第也来能够修自心观，依照次第修以转动的方法，也转这个法给别人，那一定要保持次第。如果次第乱了，那修心会乱，修心乱呢结果不会好。这个次第是的目标是让修行稳定，让我们受最大的利益。所以那个次第最好是保持它，因为它是被佛说的，佛说的法很有智慧，他不能够乱说。所以最好是保持这个次第，不是说我们一定成功自心的修行条件是我们修一照这个次第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不过这个次第是表达佛陀的智慧，是我们很需要次第来不然散乱的心，乱的心出现。次第所以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次第心我们被这个次第念，这个依照次第，那心也会稳定。次第乱，那心会不稳定。以前的人他们背，他们怎么培养定力？他们背诵现在还一些有保留古老的文化的一些地方，好像缅甸还是西藏，他们一定要学一招次第背诵，全很大的书都一招次第。在缅甸一些法师背全部三藏经都一招次第，不是没有。那也是培养定跟培养智慧的方便次第。那个问题其实跟自心观的修行没有什么，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不直接的关系。问题是关于我有提到利的条件是稳定的身体的姿势，还是立的方便是身体的稳定的姿势。那位居士他是问肩部三焦骨，三焦骨是哪三焦骨？肩部不是肩部，哪一个是你腰部不是？你看，那个是肩膀的肩，对不对？ 不是，这里臀部。 臀部。哦。 膀胱。 他是问臀部三角骨是哪三角骨，可否示范？那结痂伏坐可否示范？因静坐的时候腰背酸痛，没有办法集中，很痛苦。 阿弥陀佛。 静坐的姿势， 静坐的姿势我有说明，那个如果要学坐稳定，要学坐在坐骨山，我有说明那个坐骨山是其实是三角的，他不是清楚这个三角，那个三角是，三角骨就是那个，在两个，在那个肝门旁边，有两个凸出来的骨，他们就叫做，坐骨。他们的形状是三角，凸出来的三角，你们可以自己摸。如果我们坐在上面，脊椎会自然挺起来，自然。打坐的姿势，坐的姿势要尽能力自然。如果坐在三角骨山，那个坐骨山，那自然脊椎会挤起来。如果没有像我受过伤，还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障碍，那个三角骨，三角骨跟三角骨之间有一个好像尾巴骨，尾椎，那个尾椎要在中间，也要有和谐，那个三角骨的肌力要平衡，这是在这个情况下，能够做双班很长的时间。如清净道论的别清净道论的注解是说明，理想如果坐在坐稳定，我们的皮肤，我们的筋，我们的筋跟我们的肉没有忘记。因为皮肤筋跟肉没有忘记，我们可以做很长的时间，做长的时间，我们做在我们的桌布，不会折。清净道论是说，虽然清净道论是说明很清楚理想的稳定的姿势，南传佛教他们比较不重视这个道理。清净道论讲很清楚，觉布达哥萨觉因他一定有学，他很清楚关于这个道理怎么做稳定。做稳定的时候就是坐在两个坐骨山，那个尾骨平衡不弯一边，皮肤筋跟肉没有忘记。如果能够这样做，可以做渐渐学做整天，我们的坐骨不会折。因为不动，我们如果没有 学瑜伽，那比较难做，很难做，要准备这种情况。因为不习惯，不习惯。如果没有受很受过伤，那个骨头的结构没有乱，那一定可以学，不是那么难。瑜伽就是一种科学，让你渐渐学怎么留长的时间在稳定的阿萨呢，稳定的姿势，一天两天三天渐渐没有问题，只是要多练习，是科学。以前的印度瑜伽师他们有用研究身体用心，从心他们有看那些骨头，跟用心他们有研究骨头的结构，筋的结构，怎么得到和谐的情况。这个和谐是非常发达，不过现在已经渐渐很少人知道。请问法师，观呼吸时是指观鼻弓间的出入息，或观呼吸进入身体的流动，二者各有何作用？哪一种转好？那第一，一定要了解，我有将那个观呼吸为方便。呼吸如果是修执心观，呼吸只是方便，不是业处。业处是执心观，呼吸只是方便来，感到自己。我已经有说明，因为呼吸的。北传佛教、南传佛教两个都是说明呼吸的一处，是一方面身体，一方面心。我们因为身跟心在一起，才会有呼吸。如果身跟心不在一起，那就没有呼吸。我们死掉的时候，呼吸没有，呼吸不见。医生，我们死的时候要放镜子在我们的鼻子前面，如果没有失事，那他就叫我们出家人诵经，对不对？那有身跟心在一起，有呼吸，这个呼吸的一处就是身跟心。如果只有心没有呼吸，如果只有身没有呼吸，有身跟心在一起有呼吸。依照阿那巴那念的修行的注解等等，每一个你们自己能够体会，我也有给你们方便体会。每个居士论是说明每个毛孔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，全身体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，身体也是呼吸的一处，没有身体的就没有呼吸，每个身体的部分都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，不可能不参加。因为如果我没有阳气，那些 柔跟筋就坏掉了，对不对？ 对， 那些细胞都坏掉了。那结果在佛法里面，身跟心是我们的今年的全部。来了解这个道理，我有教注意呼吸在全身体里面，因为在自心观的修行，所缘就是自己，色缘的所缘就是自己。我是众生，众生是什么？众生就是身跟心。我们的所有的经验都是身跟心的经验，别的经验我们没有。身跟心就是代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这是我们这所有的境界，所有的境界都是靠我们的身跟心。我们的身没有功能，如果这里面没有心，里面有心，那就有呼吸。所以注意呼吸可以很容易了解我就是这个身跟心。那现在如刚才我有说明，如果我们注意呼吸在任何的身体的部分，那在那个部分，因为我们专注心在那边，呼吸在变成明显。我们有没有做这种经验？早上，对不对？哪里我们专注心，呼吸变成明显。当然多半呼吸如我们的身体用鼻孔，所以如果专注呼吸在鼻孔周围，那呼吸变成最明显，因为多半呼吸如我们的身体从那个地方。不过不管我们怎么注意呼吸，重要是了解呼吸是代表身跟心在一起，身跟心在一起就是这个我。对于这个我，我就是修色缘。 那我不是讲我，不是说我， 那是说什么？ 可是身跟心不是无我吗？ 你的问题没有什么道理，我是名称，好像依照佛法没有房子。如果你分别房子就是地水火风烟湿，不过房子还是有。如果没有房子，你我叫你来我的房间，你怎么来？我还是有，不过这个我就是概念。你已经需要概念，这个脑中也不存在，在究竟法里面，那个脑中就是阴地界，就是热火界，就是冬风界，烟湿等等，那没有别的法。 那无我也不存在， 如果你表示你的佛法的了解还不够，佛法里面没有肯定的存在，没有肯定的不存在，我们是讲缘起。缘起如果你了解缘起，那缘起是超越肯定的存在跟不存在，所有的存在都是因缘，所有的不存在也是因缘。 所以慈心观我的誓愿也是因缘，也是 那当然是因缘，没有因缘那什么都没有， 也是假的。 怎么是假的？因缘不是 它不是真实有的。 够，你越来越乱。你学一点佛法，学缘起，那你会清楚。了解缘起没有有没有没有，只是缘起而已。 请问法师，那、啊、已经我们有看过，下个，最后一个，那个，其他的我们明天看。请问师父，一个人去诚信很容易被发现，当下很难调伏，我们遇到这种的时候，在当下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对峙，或请师父用一句话来让我们能对峙诚心起事。那我们已经有说明，自信观的修行，要多多修，要连续不断的修，不能够马上，不可能能够马上，处理嗔恨心，渐渐能够减少处理我们的所有的法，所有的轮回的法，都是一个过程。除了国称以外没有什么法，在时间里面都是一个国称，修行也是一个国称。如果你决定马上没有嗔恨，那个是很不合理的，那嗔恨变成更明显，因为你压迫他，那他压迫你。不过因为你多多修，在自信观的境界就如果自信观明显，嗔恨不会明显，如果嗔恨明显，是因为自信观不明显，两个不能够出现在一起。所以多多修自信观，那嗔恨的境界会越来越不明显。如果嗔心还出现，那一定要记得自信观。嗔心继续是因为我们还不够有联系自信观，不够有修自信观，不习惯自信观，念自信观，所以嗔心能够有相续。因为嗔心有相续，所以它变成明显的法。如果我们习惯自信观，那念自信观一下去，嗔心就不见。所以最好的方法，处理嗔心还是修自信观，没有更好的方便，找不到更好的方便。不过这个方便才能够明显，如果我们有多多修习惯修，昨天我们有念Metta Anisamsa Sutta， 自信观的利益，那些利益都会来，一定会越来越明显，条件是我们多多修，没有多多修，那些利益就不会那么明显，不过他们还回来。修弱自信就强嗔心，强自信弱嗔心，很简单，两个不会在一起。好，那最后我们回向。